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17号，星期六，农历的正月30。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2018年3月14号，史蒂芬·霍金于剑桥的家中逝世，享年76岁。霍金被誉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基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这究竟都是什么意思？他提出的理论都有什么意义？即使全身瘫痪，仍借助电脑语音合成器与世界交流，这背后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读懂霍金。 My advice is, if you want to go into space, go into physics. If I knew what the greatest discovery of the next 100 years would be, I would have made it already. 现在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霍金25年前在浙江大学的演讲。这标志性的电脑发出的声音，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当地时间3月14号，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的家人对外宣布，霍金在剑桥的家中逝世，享年76岁。这位全世界最知名的科学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禁锢在轮椅上，却是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的理论到底对人类有何贡献呢？他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科学家呢？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霍金，也请到了两位见过霍金的专业人士，带大家一起来读懂霍金。非常欢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教授赵征，赵教授您好，欢迎您。还有科普作家张轩忠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大家好。 张轩忠先生，您还是赵教授的学生哈。 对对对。 哎，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二位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您二位都见过霍金本人，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得。赵教授先说，您是这个最早见到的哈。 对，我是那个1985年的时候见到了霍金，那是霍金第一次访问中国。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呢，是应中国科技大学的邀请呢，到那儿去做学术报告和那个科普的讲座。然后呢，霍金呢就提出了一个愿望，他要想上长城。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呢就跟我的老师刘辽先生呢联系。 当时霍金去中科大，中科大是在合肥， 合肥，对，在合肥， 第一站去的是合肥， 对，第一站去的是合肥。然后呢，跟我的老师刘辽先生联系，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待。刘辽先生就同意了。后来霍金就在我们这儿呢访问了3天，做了一次学术报告，其实还是科普型的报告。当时在北师大的最大的那个教室，500座教室，就是现在的静文讲堂。当然静文讲堂现在只剩400座了，在那里边做的报告。当时呢，他还嗓子还能动，还能略微的发一点音，哎，能说话，但是那个说话呢，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听懂的了，就是英语好的人也听不懂，必须由他的一个专职的翻译翻一下，把它翻成普通的英文，然后再由别人呢翻成中文，这样来听。当时大概讲的，我觉得有1.5到2个小时吧，时间还是不短的。 那时候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关于黑洞啊这些方面的一些当时的进展，但是是以科普的形式讲解的，那个500座教室啊，人都坐满了，而且那个后排还站着。 了一些任务。 那个时候其实霍金在咱们中国的知名度没有像现在这么高哈。 当然没有现在这么高、 嗯、 但是呢也有很多对物理感兴趣的人呢，对天文感兴趣的人呢，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 在业内他是一个名人 啊，对对对， 不像现在是一个公众的这个科普名人了。 对对对，作为公众的那个名人呢，特别是那时间简史那本书出版以后， 85年的时候他还正在写那本书呢是吧。 对，然后呢跟我们底下还有一些局部的那个小的范围的这个学术交流，更重要的就是他想上长城，我们的几个比较年轻的学生啊、 嗯、 把他给抬上去了，抬到长城上面去了。 就他那时候走路是已经是不行，只能坐轮椅， 完全不行了、哦、走路是完全不行了。 我听说是考虑到他的身体的原因，一开始是劝他不要去，然后他非去。 对对 是吗？ 对对对，一开始劝他不要去，合肥那边中科大那边一开始也大概觉得他最好是不去，怕他身体不好、 嗯、 我们这边也劝过他，登山登到一半的时候也曾经说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嗯、 他还是一定要上去，最后还是终于上去了， 想当一回好汉。 对对对对对对。 后来这个时隔了21年之后，又来中国了。张宣忠张先生，您见到了他是吗？ 当时是这样的，就是出版霍金那个书的编辑，就是说他的那个出版社的编辑，湖南科技出版社的编辑， 嗯， 孙桂军老师呢，他找到我说，因为我跟霍金呢，他是同行吧，相当于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读本科的时候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跟梁灿斌教授还有赵征教授学了很多相对论的知识、 嗯、 叫我跟霍金去交流一下。然后 他们出版过时间简史，所以跟霍金之前有这个 联系。对，这个书就是在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的时间简史，所以他们就是希望跟霍金再有个交流，所以他要找一些年轻的读者问霍金问题，但是因为霍金的地位比较高嘛，他们就要找比较专业的读者， 能沟通得了的， 能沟通得了。像我是学相对论的，所以请我过去就跟霍金交流。 您是在哪儿见到他的？ 北京的友谊宾馆，就是在人民大学边上那个友谊宾馆呢、 嗯、 还有我的师兄张宏宝也一块去的、 嗯、 我们两个人一块去的。 那您跟他都交流了些什么？问了什么问题呢？ 我问了个很简单的问题，我说这霍金先生，您这个听说您跟您的女儿正在写一本新的科普书，我说您这个科普书叫的名字大概写的怎么样了？ 嗯， 完成了多少了？就大概是这个。 他回答您了吗？ 他用眼睛打字还很费劲，就是用、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只能是用眼皮来看这个电脑打字了、嗯嗯、 对，那个时候他完全不会说话了。刚才赵老师讲的85年的时候他还是会说话的、 嗯、 但是在我见到他的时候是2006年了、 嗯、 那个时候已经21年以后他完全不会说话。我问他问题嘛，他打字的时候是用眼睛打的，然后打得特别慢。 嗯， 然后因为那天天气可能有点热吧，因为是6月21号是已经夏天了，北京也挺热的，可能空调开的温度也没那么低，所以我看到霍金的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他边上站着嘛、 嗯、 所以我能看到他的脸上他的背上都有很多的汗珠就冒出来。那个时候我就感觉、 嗯、 啊，霍金说实话是这个感觉，就是真不容易，因为我们平常人很容易做到的事情霍金就是那么艰难的去做，他就回答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他都是汗流浃背，所以我觉得他真是一个、 嗯 我当时形容他是一个可怜的伟人或者大师吧。 嗯， 85年来的那一次啊，我跟他见面的时候还能看到他有笑容，我始终记得很清楚，就当时他那个冲我笑的那个样子啊。 啊，那个时候还能自己的这个笑哈。 对。 后来他就这个笑的话，就是我们媒体所说的就是呲牙咧嘴了，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肌肉萎缩的造成的哈。 嗯。 那后来您的那个师兄问的是什么问题呢？ 张宏宝他问的问题是说，霍金是不是还会相信仁者原理是正确的？ 嗯。 其中仁者原理的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只能是这样的，如果物理规律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就不会诞生，没有人类诞生就不会有人来问这个问题。 则是选择的择， 对对， 人则原理哈。 对， 那么说到这个霍金呢，我们去查资料都会有这样的介绍，说他主要的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基性定理和黑洞的面积定理。好专业的词汇啊。您知道我昨天在查资料的时候也是真的是来回来去的看，尤其看二位还发表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所以我也想请二位给大家先做一个基础的这个知识的一个普及吧。嗯，比如说宇宙论和黑洞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宇宙论呢就是研究我们宇宙的演化，它的起源以及演化的情况。黑洞呢是我们知道宇宙中可能存在的一种天体啊，这种天体呢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天体。最初的理解呢，就是它任何东西都可以掉进去，但是任何东西都出不来。后来呢，发现呢，就是经过霍金他们的工作，当然还有其他人，就证明了黑洞是有温度的。那么它就可能有热辐射，所以黑洞呢，并不是一颗死亡了的星，而是一颗还在活跃着的星。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宇宙中呢，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天体呢。有很多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都认为是黑洞的候选者，意思就是说它很可能是黑洞，但是到现在为止呢，还不能说有任何一个天体呢已经被确认肯定是黑洞，大家达到了一致的意见还没有。霍金的这个工作呢，他主要是在对黑洞和宇宙学的研究当中取得的，特别是对黑洞的研究。他的工作呢，一个呢就是面积定理，这个面积定理呢是完全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就是一个黑洞啊，在演化过程当中呢，随着时间的发展呢，它的表面积只能增加不能减小。 这个黑洞的面积不减，它的意思大概意思，你如果你把黑洞想象成是个篮球的话，它不有个表面吗？那个表面它肯定有表面积，而且呢半径越大的话面积就会越大。那对于黑洞来说的话，黑洞的表面积呢，它是跟它的质量平方是成正比的，这样的话就是说你黑洞的质量越大，它的面积也会越大。然后呢，当两个黑洞相互碰撞的时候，就两个黑洞碰在一起就变成一个黑洞了。那么变成一个黑洞以后，那大黑洞的面积呢，就是会比前面两个黑洞的面积之和是要大的。这个呢，在我们最近的就是15年的9月14号的引力波实验当中，其实已经证明了，就当时的数据是完全满足这个黑洞面积不减定理的。所以这也是霍金有可能可以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理论已经得到了实验的证明。但是呢， 引力波在2017年的时候得诺贝尔奖了哈。 没错，但是那个三个人当中没有霍金，对不对？刚才说的引力波已经证明了霍金的面积不减定理是对的。所以如果霍金活下去的话，引力波的数据不断的出来的话，最后不断的证明霍金是正确的，那么霍金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我是这个意思， 霍金的这个黑洞面积不减这个定理也是有可能得的，是吗？赵教授 觉得呢？对对对，我也这么认为。对，因为诺贝尔奖强调一点，就是你这个东西要被实验证明啊。这个理论呢，你光漂亮不行，物理学是一个实验的科学，你必须得跟实验观测对上。 所以说霍金的这个理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超前，现在证明的他前面一部分理论的这些理论已经得了诺贝尔奖，需要再有更多不断的有科学家能证明他的这个理论之后，他就可以得诺贝尔奖。 是这样。还有这个奇性定理呢，在黑洞刚开黑洞的中心啊有一个奇点。所谓奇点呢，大家最初的理解呢，就是物质密度和时空曲率呢都是无穷大的这样一个点。当时的一个数学家呢彭若斯，他进来搞相对论，他就证明了呢，在黑洞的内部肯定有一个奇点。霍金呢对这个工作很感兴趣，而且为什么会感兴趣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彭若斯把这个奇点呢解释成时间的终点，就时间到那就结束了。白洞里边的那个奇点呢解释成黑洞的起点，那么就黑洞就是时间的开始的地方。这个当然是个很吸引人的问题。霍金对这个问题呢把它推广到。 时间在这里是有起点和终点的。 对对对，就是起点的存在呢就表示时间是有起开始和有结束的。那么霍金呢又把这个工作呢把它进一步发展起来，推广到这个宇宙学这个当中，就出现了所谓奇性定理或者叫起点定理。这个定理呢，我觉得最重要之点就在于呢，他说时间有开始而且有结束。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古代就有人讨论，但是那都是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事儿。这回呢物理学家出来说有开始有结束，所以这个问题呢很重要，在物理学界。 而且他是通过一些这个数学和物理的方式来证明 了。对对对，他是严格的证明的，很多人后来进行过推敲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毛病。 所以说霍金的这些理论不是说他在那儿坐在那儿或躺着那拍脑袋想出来的。 对对对。 人家是经过严密的计算哈。 对对对。 咱们这是叫奇性定理，不是叫奇性定理。奇数，我们因为小时候学奇数偶数嘛，在科学界叫奇性定理， 奇性定理或者叫奇点定理。 我们请张元忠先生来说一下，赵教授说到的霍金他最伟大的贡献，最主要是关于这个黑洞的。霍金提出了一个这个霍金辐射，是吧？ 对，霍金辐射就是赵老师刚才其实还没讲到的，我来补充一下。那就霍金辐射呢，大概意思就是说，本来我们觉得黑洞 是黑的嘛，就是不会发光的。后来霍金出来了以后呢，他就是把量子力学跟相对论结合起来的方法，证明这个黑洞是会发光的。 嗯， 这个光呢就叫做霍金辐射。 这是这个霍金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对，就是刚才 最伟大的贡献， 最伟大 的 贡献。 对，这样面积定理很伟大。 嗯， 但是没有这个奇性定理呢也很伟大。 嗯， 但是奇性定理呢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是彭罗斯和他共同完成的。 所以霍金最伟大的就是关于黑洞的他。他的这个霍金辐射哈， 对对对对、 哦、那他的霍金的这些理论大约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呢？ 在他30岁上下的时候， 三十岁上下的时候， 对对对， 70-80年代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不管是这个黑洞面积不减定理也好，或者是霍金辐射也好，对于我们人类的进步来说，那么霍金他的理论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呢？ 我觉得霍金的理论现在还属于一个理论的阶段啊， 嗯、 就是因为他很 多能不能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 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困难，就是我不知道赵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我 也觉得是现在用不到，它主要起着一个解放思想的作用，对那个宇宙对世界啊有个更深入的认识。他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因为这个还有其他很多人啊也做出重要贡献。这些贡献当中究竟哪个更重要，有时候不是我们现在就能看出来的，要过若干年以后才行。比如说杨振宁先生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 嗯、咱们中国也有科学家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哈。网友常德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霍金很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完成了这些研究，那霍金最近几年还有新的学术亮点吗？ 最近的一篇文章是叫做黑洞的软毛，就软是软绵，叫 soft hair、 嗯、 英语叫做 柔软的软， 柔软的软，对、嗯、然后这个文章呢它是跟 Strominger 就是一些弦论学家一块做的，它的大概意思是说黑洞本来是有三根毛，就我们说的黑洞有质量有电荷还有角动量这三根毛，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几根毛呢是很软的，就是没那么明显，基本上他后来的研究工作都没有他前期的刚才讲到的三个贡献那么大。 科学家来说，他中青年时期的成就是最值得注意的，因为老年以后呢他实际上思想已经有点老化了，当然他也可能有重要的东西，但一般来说科学家他的主要成就都是在青年时代完成或者中年时代完成的。 那我也想问问二位老师，就是霍金的离世对于他正在研究的这个领域会不会带来影响呢？ 我觉得不会，这个领域还在急速的发展、嗯、而且现在呢我们知道我们观测到了引力波，这是一个重大的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 嗯、 因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出来之后就有一个问题，他能够验证的试验特别少啊，现在呢我们能够观测到引力波，他预言的引力波了，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理论你要发展呢必须试验要促进，试验要跟上来，如果试验完全跟不上来了，最后这个理论就最后歧路亡羊了，张三说张三对，李四说李四对，到底谁对就没法检验了，但是有试验的话马上就可以把比较多的不正确的理论给淘汰掉。我想呢现在下一个阶段呢很可能主要集中在引力波这个领域，因为现在只是接受到了引力波的信号，而且这个东西呢还不能100%的确认，但是如果他们的这个观测确实是正确的话，将来还会有新的那个数据发出来，所以咱们中国不是也在积极的准备要测观测引力波嘛，是吧？这次观测到的引力波呢大家认为呢是两个黑洞碰撞的 啊、 因为它在发生在很久远以前很远的距离、 嗯、 那么如果是质量小的两个东西撞击出来的点引力的变化呀，那根本就保存不到今天，我们也不可能探测到、 嗯、 所以我们探测到的这几次引力波的这个信号啊大部分都是现在都认为是两个黑洞相撞、 嗯、 所以这跟黑洞就建立起关系来了。还有一个呢是认为是中子星相撞、 嗯、 啊，因为什么呢，黑洞相撞的那个呢它有个特点就是我们都没有看见光，只见到了引力波没有别的东西，这是当时一个可疑点。但是中子星相撞的这个它出去接收到引力波的时候同时看到了很多的接收到了很多光信号，经常这个领域的人经常说引力波呢是我们听见的，而那个电磁波呢是我们看见的，就是原来呢我们说的这几个引力波信号呢都是听见了没看见，最近的这一次是吧是又听见又看见了。 所以何雷就问他说咱们中国人也研究黑洞吗，他说我一直很好奇理论物理学家是怎么做这方面的研究的，也不能像天文学家那样拿着望远镜看吧、啊、 赵老师就是黑洞的专家， 也是属于研究者之一，还有是天文学家在那研究，他就是考虑了一个黑洞呢虽然我们直接看它很困难，但是呢如果它有很多物质，一般来说都会有很多物质围着它转，围着它转呢就会出现一个吸积现象，这些东西就往里头掉，往里头掉的时候 会有很猛烈的一些过程能够看到，所以天文学家呢经常从这些方面来考虑，还有数学家在那儿研究，理论上你这个黑洞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什么样的黑洞啊，他们也在那儿搞，所以搞物理的搞天文的搞数学的都有研究黑洞的人。 所以说很多这种科幻的这种电影啊亦或是小说都不是空穴来风，其实真的是有这方面的依据哈。现在其实看看以前我们小时候很久远的时候那会儿看的什么海底两万里啊等等这些东西，很多在现在也都实现了，所以现在科学家们这些研究在若干年后也可能会被证实，也会实现哈。 这个是当然的，以后我都觉得以后可能为了人类可以绕着黑洞去飞一圈，然后回来以后会变得年轻， 嗯， 就是会比地球上年轻，比方说我绕着一个大黑洞飞一圈再回到地球，我自己只增长了一岁，地球上已经过去了30年，也就是说我穿越到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就是我通过黑洞的帮助，这个在未来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我们拥有接近于光速的近光速的飞船吧。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对，就是这个意思。 您这是绕着黑洞去飞，刚过了一年，世上已过了30年，有可能是这样是吧？ 这个是肯定会实现的，这未来我觉得。 那么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霍金和平克·弗洛伊德合作的一首单曲。刚才呢，大家前面听到的这个电脑合成器的一个男生说的这个几句话，有点像 rap， 这个就是霍金的声音。所以说其实霍金他不单单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实际上他对生活也有很高的热情。 Keep talking， 那个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 对对对， 嗯， 反映了霍金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个人。然后其实他的前妻就是简，他也写过一个自传叫做音乐移动全新。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霍金其实用来打字交流的三根手指头其实都已经是不能动了，平时也只能靠抽动面部肌肉和转动眼球来指示这个计算机合成声音。其实您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对， 是 的。 听到的这个他和平克·弗洛伊德合作的这首单曲，据说这首歌他是抽动了很多次的右脸颊，好不容易才唱出来的，抽动脸颊然后指示那个计算机来拼写出他的这个读音。霍金之所以广为人知，研究是一方面，更重要是因为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经历。 应该说主要还是他的做出了很杰出的成就，大家也是考虑到了他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之下能够做出这些成就，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太激励大家了。他这个人呢喜欢玩，就是这次生病那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起先的时候他觉得简直是都没有希望了，买了些酒在屋子里头喝，觉得这下就完了。后来呢，因为他的妻子呢，他的第一位夫人呢，当时是他的同学，是学那个是学哲学的，当时还没有结婚嘛，说你病了我也要嫁给你，这对霍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觉得至少他当时觉得我将来有了家我得养家呀，于是呢他就去努力了， 虽然 发现他很喜欢科学。 对，虽然那时候大夫诊断说他只能活2-3年，后来一看生活还是可以的，所以他也就要努力的要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哈。 对对对，而且他一钻研呢发现自己还挺喜欢科学，就干进去了。85年来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们讲也是觉得他还可能还能活2-3年啊，但是没想到他一下活到那以后还30多年了。 但是可能他自己还对于这个生活是充满了热情的哈，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他这个唱的这个歌，参演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后来还这个跟这个谢耳朵一起在这个生活大爆炸里头 对 亲自出现，还演了几场戏，还给这个谢耳朵出这个脑筋急转弯。 是的是的， 不是有这个新浪微博吗？最后一条就是回复中国少年偶像团体成员王俊凯的一个视频的提问。 这也说明霍金他对青少年的成长还是比较关注的，而且也是对我们中国也是比较关注的。 他特别爱恶作剧哈，不是特别喜欢谁的话就喜欢拿那个轮椅去压人家脚是吗？ 确实压过查尔斯王子的脚，他自己也说，他说这辈子的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用轮椅压过撒切尔夫人的脚趾头。 网友君君说了，霍金还曾经说过，说2060年地球会变成火球。确实，霍金有 有过很多的预言和观点，比如说他说一定有外星人啊，还说过人工智能会终结人类啊，等等等等。这其中有的可能是他曾经说过，有的就是后来大家这个有点以讹传讹的意思了，是吗？ 对，另外他也可能开玩笑，有时候说，是吧？ 霍金最近的言论啊，其他的火球啊怎么，我倒是不太赞同啊。但是我觉得他说的人工智能的威胁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从人工智能角度来说，人脑跟人工智能确实也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人工智能自我进化的话，确实跟机器人结合，不是已经有了那种后空翻的机器狗，或者是会开门的机器狗，杀人蜂就是那个也是人工智能控制的，它有面部识别的功能，它的那个无人机嘛，相当于它做成蜜蜂的样子，微量的炸药，它能够在人群当中通过人脸识别找到这个它要袭击的人，这个在《战狼》啊这个电影当中也是有的。 所以说人工智能终结人类并非是危言耸听哈。 另外他说有外星人这一点我是相信的， 哦， 因为宇宙太大了，肯定应该有高级的生物在其他的星球上只不过我们人类以前呢也有的想得太乐观了，以为是不是在我们附近的行星上就会有，现在看来附近的行星上不会有，但是在远一些，在银河系里头就应该肯定会有的。 说到这个霍金呢，他对于这个生活的热爱，还有一段就是他特别想去太空的哈，有一段录音，我们先来听一下。 我认为，如果不进入太空，人类就没有未来。我因此想鼓励大众对太空的兴趣。我一直梦想着进入太空，零重力飞行是太空旅行的第一步。 2007年4月的时候，霍金在大西洋上空的飞机里头体验了这个失重的飞行， 很勇敢的一个人， 很勇敢、很大胆的一个人哈。所以他就说：“他说我一辈子都想在太空飞翔。” 而且他本身就是研究引力理论的，引力理论是在整个太空中都适用的一个理论，就是万有引力理论啊。所以他向往太空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 也要验证一下自己的理论是吗？ 也许有这个可能。 网友月轩说：“他说我打算买一本《时间简史》来看看，霍金写过一些很多的。”这科普著作哈，尤其是这个时间简史， 他这个书实际上写的对老百姓来说还是偏难的，就是有点他毕竟那个时候是他第一本科普书，他也没有科普的经验吧，或者科普的经验不足，确实很畅销，但是确实对老百姓来说不是很好懂。他还写过果壳中的宇宙大设计，都是他写的， 都是和他研究的理论有关的。另外他还有些是他跟彭若斯两个人的对话，叫时空本性，一般的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都看过， 那个别说带物理系的人看，我看过那书，那个书非常的难懂，它里面有彭罗斯的什么扭量理论啊、丘斯特理论，这些 那个得专门搞广义相对论的人看着都会很费劲。 对， 这些书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翻译是霍金的这个弟子翻译的是吗？ 哎，吴中超， 吴中超是 吴中超原来是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的硕士，后来跟霍金念的博士。因为当时吴中超跟我是大学本科，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同学，所以吴中超曾经打电话跟我说，让我跟北师大出版社联系一下，他们愿不愿意出这本书。我也没有看到，我跟北师大出版社谈完以后，他们没有什么表现出热情，最后他就正好湖南科技出版社就把这本书拿走了， 感到有一些遗憾啊，毕竟你们北师大的人 是 吧。今天呢我们跟着二位更多的读懂了霍金， 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呢已经都老了，希望那个年轻人呢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呢往上走，更加努力啊，不要辜负了这个时代 啊！我呢是作为一个科普作家，我觉得霍金呢既是一个科学家，也是个科普作家。然后也希望我们中国能够涌现出像《时间简史》那样畅销的科普书，国家也更加的支持科普事业。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霍金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为人类社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会永远留存在人间。好了，一段广告过后，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

据说呢，宋庆龄在这个孙中山去世之后有三年，他穿的那个旗袍都是那种深色的，就相当于穿孝的那种着装的颜色似的。那么说到这个宋美龄呢，她的旗袍非常的多，据说呢有一个她的私人裁缝每两三天就会给她做出一件旗袍，所以宋美龄的旗袍应该是很艳丽的，甚至有些是很时尚的，很高端的，甚至很豪华的，也反映出宋美龄这个人的性格中吧，有个性张扬的感觉吧，更能带动服装时尚吧，我个人认为。 刚才也说了，两个人的这个旗袍的风格还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也有过一点了解，就是说宋庆龄的旗袍也是有过很美丽的这样的一个样式的。中国同盟的这个时期穿过一个黑底白点的真丝旗袍，这个是不是有着比较深刻的历史含义呢？ 我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宋庆龄的这五件旗袍。首先呢，我们说宋庆龄有一件旗袍是最有历史意义的，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国家被评为一级文物的，这个是宋庆龄在1938年6月，他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时经常穿的，是一个黑底白点真丝旗袍。这件旗袍就是非常的素，而且呢做工很简洁，但是很庄重，一看呢就是庄重的一些场合应该可以穿的。宋庆龄呢他很节俭，所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经常穿着这件旗袍，很多的照片都能反映出来。我们说宋庆龄呢在抗战的初期，他是在上海积极的呼吁抗战，支持抗战，那么在上海沦陷之后，他去了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他是向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民主人士来宣传中国的抗战，同时是募集医药物资来支持国内抗战，主要呢是帮助新四军八路军募集医药物资坚持抗战。那么我们看到的有一张很珍贵的照片，就是宋庆龄穿着这件真丝旗袍。这件旗袍啊，它是到脚面的，开叉也不高，是到这个膝盖。 宋氏三姐妹一件件珍贵的旗袍是带我们穿越时光，追忆芳华，既领略了旗袍100多年的变迁，也感受了三位传奇女性的独到审美啊！大家有机会不妨到现场去亲眼看一看，门票呢依旧是20元啊，没有因为这次展览涨价，也许看了之后呢会对那段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好了，今天的访谈部分就先到这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首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全球工业设计顶级奖项，素有工业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德国红点设计大奖展，近日确定首次落地北京，入驻今年的9月27号至30号举行的首届北京国际建博会。今年红点设计展的展览面积预计达到1000平方米，将挑选符合北京国际建博会定位的红点设计大奖作品进行展示，观众们可以一站式领略国际顶尖设计作品。展会同期举办国际设计博览会，将有居然之家杯、中国室内设计大奖赛、中国定制家居高峰论坛、中国智能家居高峰论坛等一系列高规格活动。第二届中国化学会展“时代华章 ”2018 开幕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是继2015年中国美术馆中国化学会展举办以来，中国化学会又一次集中理事们最新创作的大展。通过近300位中国画家近年来的创作的书画精品293件，展现了中国画的发展状态与成就，呈现中国化学会成立7年来的整体学术面貌与艺术水准。对雕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天真浴室陈金庆雕塑作品展，在北京中粮广场艺术中心开幕。本次展览展出了艺术家寻、菩提、为人民服务、逍遥游等系列近100余件雕塑作品，此外还有40多幅由摄影家拍摄的以其雕塑为母题的摄影作品，这些作品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艺术家各个阶段的主要雕塑创作。日前，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2018年度开学典礼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一论堂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民族自信。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长吴志友以儒学的精华与文化自信为题，启动了大讲堂新学期的首次国学讲座。具体的讲堂授课计划，大家可以到官方网站及官方微博查询。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最近英国科研人员公布了上世纪的一则趣闻，曾有反对转基因的激进人士试图偷到著名的克隆羊多利，但因为实在分辨不出来哪头羊是多利而放弃。马克莱纳斯以前是一名反对转基因激进人士，他和同伴在1998年试图盗走多利羊，然而莱纳斯闯入羊圈以后才发现这里面养着不止一头羊，实在认不出哪一头是多利。科学家们就这样把多利藏于众目睽睽之下，确实是奇高一招。最近俄罗斯一架飞机的工作人员闯了大祸，雅库茨克机场一架飞机起飞时货舱门掉落，丢失了特别贵重的货物。目前雅库茨克机场及周边地区已经发现了172个贵金属块，包括黄金、钻石及铂金。事件发生后，该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决定返回雅库茨克，警方正在对机场区域的行人和司机进行搜查。雅库茨克机场负责飞机起飞技术工程师已经被拘留。你喜欢吃辣吗？世界各地都对辛辣食物有着独特的情愫，人们为什么涕泪横流又爱不释口呢？研究发现，气候温暖的地区似乎更偏好辣的食物，这与部分辣椒具有抗菌特性有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大多数人吃了辣椒后都会出汗，吃辣可以帮助炎热地区的人们出汗降温。而最新研究表明，这也许与肾上腺素关系更大。吃辣产生的生理反应是口腔中温度感受器被激活的结果，这种肾上腺素激增的刺激也被视为辣椒吸引力的一部分。下次吃火锅前，不妨好好想想这些，来衷心感谢一下辣椒的好处吧。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近几天的大风带来了新一波的降温，也带来了温暖的好消息。为了确保居民们平稳度过本次降温，经市政府批准延长5天供暖，居民采暖期延期至20号24时结束。不过就算过几天停了暖气，居民们也不用担心家里的室温会一下子降下来。由于供热启动和停止都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停止供热，市民家中的暖气也不会马上凉下来，而是会逐渐降温。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正在火热报名中，本届徒步大会将会采取分站赛模式，共设7个分站赛，其中境外分站5个，共计12条线路，除了10公里红色之旅、20公里水库风情等经典线路外，陵水举人村路线将重新亮相，并新加入河南信阳、四川遂宁、山东滕州3个境外分站。信阳站、遂宁站、阳城站报名时间截止到4月15号，斋堂站、清水站、平远站、滕州站报名时间为7月2号到7月31号。国内分站赛个人参加者在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官网或官方微信上报名缴费。又到了春暖花开时，不少游客把去武大赏樱提上了日程。不过要注意的是，武汉大学本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赏樱季的系列管理办法。3月20号至4月2号，该校局部地区将进行封闭式管理，游客入校赏樱需提前3天网络预约，凭身份证刷脸入校。目前武大樱花已经开了30%，预计20号左右完全盛开。3月17号20点起，市民们可以通过武汉大学官网。 买茶水的阿姨会说英语，外国超市也在用中文打广告。其实啊，在文化融合的背后，也说明着咱们中国的日益强大。 对， 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不说别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好多老外在中国做代购。还有令人垂涎欲滴的中华美食，一个火锅征服了多少整天汉堡薯条的外国人啊！ 是， 还有咱们陕西富平的优质羊奶，被称作贵族奶，喝的人还真不少呢。 没错，羊奶在国内的售价也不便宜，一盒258元，确实挺贵的。但今天好消息来了，厂家普及推广，让更多人低价喝上好羊奶，尝尝鲜，做宣传。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来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只要89元一盒。 嗯， 一盒300克，15个独立小包装，每天一杯，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 嗯， 4007106108，4007106。 1068。 今天订购三盒，还有一只188元的紫砂养山杯免费送，不锈钢外壳，黑色钢琴烤漆，内壁是紫砂泥材质，特别适合泡茶喝水，还有防漏杯盖，携带起来也方便，不漏水。低门槛优惠，三盒就送，所以您啊别错过了。记住我们的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2556的朋友就是第四次来订购了，说羊奶和这个杯子，我爸妈都非常喜欢。奶香浓郁，真的是没有膻味，很好喝。杯子出门散步的时候带着呢，很方便。这次订的是帮公公婆婆送过去的。还有手机尾号4717的朋友打进4007106108订购两盒，说是带孙子吃过两次羊快餐都得70-80块钱。你们这羊奶才89元一盒，关键是啊，我听说这羊奶营养好，含钙高，吃了对身体好。 没错，瑞麟羊奶每百克的钙含量是高达640毫克，这是很多的奶制品达不到的。 对， 小朋友喝、老人喝特别合适，还有一些中青年朋友吃喝比较过，运动又不到位，那羊奶也很合适。它分子颗粒小，消化吸收快，喝了肠胃没负担。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特别是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是来自于陕西富平的，这里的羊奶啊连续出口10几年了，品质首先很过硬，通过了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还有中国人保责任承保，您放心喝，营养高，没有膻味，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益生菌、植物甾醇、硒元素的金钻配方的添加。4007106108，4007106108，89元一盒，买三盒再送紫砂养生杯，超值优惠，低门槛，推广式试喝，最后20秒，立刻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